而家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啦，好热啦。 系，请你解释一下你啱啱喺直播室入边做紧啲咩咧？ 我直播室度打紧乒乓波。 系，何来有乒乓波同埋乒乓波嘅拍咧？ 因为啊，林义文同埋六号，即系 Rubber Band 嘅六号啊，唔系肥妈个六号啊，就拍咗只新歌叫超友谊，咁啊有一个派台嘅宣传品啦，叫做一个乒乓球拍同乒乓波。就重拾翻我细个打乒乓球嗰个嘅感觉 个 感觉啊！ 好啦，咁然后你啱啱喺对住埲墙攞个乒乓波拍同乒乓波咧，喺度玩紧一个类似壁球嘅活动啊！ 冇错啦，细个成日玩对住埲墙打，睇下可以猜到几耐啦。 系啦，咁又猜下嘅时候粒波咧。 就上咗去上面天花板， 上咗去我哋直播室嘅 天 花板 啦。咁我以为佢通窿嘅，点知点解咧？佢冇跌翻落嚟喎，个波入咗个黑洞嗰度啊！你知近排影个黑洞张相啊嘛，佢吸咗入去嗰度，而家搵唔翻，跟住于是乎我就谂住对住个天花吹咯， 系 睇下可唔可以吹翻落嚟， 结果 就冇啦，尘就好多。 系啊，而家直播室入边烟雾弥漫，唔系烟雾弥漫， 系 嗰个空气 IAQHI 啊， 识唔识噶你？ Air Quality Health Index，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非常之高的，不是非常之低， 非常之差， 非常之差。 而家直播室是陈飞扬，一个人名嚟嘅，陈飞扬 同 同咩啊？你想讲咩啊？谂唔到唔好讲， 我谂到，不过嗰位系一个前辈嚟嘅， 咁、哦、算啦， 唔 好啦， 唔好玩住。 系讲翻正题，讲翻正题。诶、哎， 咁啊，我哋经常咧，即、就、系、是、我哋两个咧，被誉为咧喺二台入边咧最开心嘅孖宝嚟嘅，即系计呢个葵青孖宝之后啊，有呢、這个 讲呢件事有啲呕心。 尹子龙同埋冯迪生大哥嘅葵青孖宝之外咧， 系 我哋都有一个开心孖宝嘅。咁當然呢個開心你又可以換其他詞語落去啦， 冇錯， 例如有啲唔出得街嘅 英文啊、數目字啊咁樣啦， 係啦， 係啦，呢個孖寶又被稱為華文華武啦。如果冇睇錯，兩位應該係咩嘅？就係嗰個形容 詞。咁都俾你發現， 用我叫你一聲大佬啊！ 係啦，我係向。我是向上望嗰个嚟嘅， 系我系向下望嘅， 可唔可以揾啲听众帮我哋改图啊？改嗰两幅， 将我哋两个头摆喺华文华美嗰度。 咁然后阿斌哥咧，好喜欢自己做周星驰嗰个角色嘅， 系佢就系啦， 系啦，咁佢就好喜欢扮阿唐伯虎。 咁林星仲唔系神打上身嗰个？我左青龙， 右白虎， 老牛在腰间，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咁样唔通系嗰个？ 然后。然后我哋揾埋彭仔彭爷做华太师， 我以为你讲华夫人， 华太师， 华太师 然后一嘢就车死咗阿凌公子，可以拍一个二台版嘅唐伯虎点秋香，咁但系边个做秋香呢？ 有边个可以拣？冇啊，谂唔到啊， 磨你咯，严琼啊， 冇啦。唔好再讲，系咪真要讲落去啊？ 好啦，差唔多啦。好啦，咁啊 呢个孖宝 呢对活泼孖宝咧，最近又发生咗一件事嘅， 系 咁亦都系一个叫做自己开心嘅一件事嚟嘅。 系 咁啊，事源发生喺星期一啊，星期一晚，咁啊留守喺呢个电台大概工作到9点几啦，咁啊开始肚饿啦。咁由于你知道你方圆唔知几多公里内咧，都唔系有太多嘅餐厅可以选择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嗌外賣嘅。 系咁啊，用嗰啲程式嗌啦。 系啦， 咁啊，例牌都要買一哥想食咩嘅。 系啦， 幾經辛苦。 我哋要逐個時間逐同大家分享嘅。 啊，系。 系啦，大約喺晚上9點15分，喺廣播道30號入邊，有兩位中國籍嘅男子，分別叫做波盛同阿一，喺9點15分利用手機應用程式。 嗌外卖 系啦，第一个外卖系嗌呢排咧广告成日做嘅咧，地铁广告经常有 系 呢个嘅芝士猪扒饭啊！ 哦，系啊，你嗰日话好想食，系咪睇到广告所以 想食？系啊，我见到好想试， 系 咁啊，试呢个芝士猪扒饭啊！ 系本身我仲话佢嘅，唔好嗌焗嘢啦，好耐噶。跟住最后我就同佢嗌一人一个， 一人嗌一个焗饭， 因为你谂到其他食咩啦， 系啦， 于是乎就落单啦。 咁然后9:03嗌嘅时候咧，9:30。收到个应用程式过嚟，唔好意思，呢一张单咧 被取消咗， 被取消， 冇讲原因噶， 冇原因。咁我哋思疑会唔会9点几啲快餐店就已经卖晒啊，或者剩啦。好啦，咁我哋就9:30咧就转第二间咯， 一间 冰室嚟嘅，我记得 系啦。咁、我已经拣咗食咩咧？系食呢个嘅炒牛河，好似系 啊， 系啦。咁你好似都系 嗌咗个饭， 嗌咗个饭啦， 咖喱牛腩饭啲 friend 啦， 系啦，九点半落单，九点九，抱歉，你张单又被取消啦。 嗰时咧，仲要讲少少个时空嘅。我咧就系喺一个录音室，跟住阿一喺另一个录音室，大家各自做嘢，因为惊骚扰大家啦。 系， 你知道我哋两个睇埋一齐就黐线噶啦。咁然之后啊，每次落单我就要行过去，然后隔一阵间我就敲门入去，喂阿一啊，俾人取消咗张单， 又俾人取消。好啦， 然后再拣， 正所谓锲而不舍，我哋继续嗌外卖九点九，我哋转咗啦。今次转咧，我记得系一间烧味铺嘅。 系， 我系嗌咗呢个嘅叉烧饭， 我系嗌个咩贵妃鸡饭， 系啦，咁我哋谂住咁样两个人咧双拼啊， 系， 翻嚟捞乱一齐食咧， 就开心啲啦， 就开心啲啦。未到十点，抱歉，你张单又被取消， 哇，几嬲啊！仲要系讲紧系分开咗两个嘅 app 嚟嗌噶， 系系，一个系袋鼠啦， 系 一个熊猫啦， 两个都嗌晕晒，两个都取消， 两个 total 弹咗三次单。 我谂紧我哋系咪做错啲乜嘢？ 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就当然有我哋廿四小时一个，即系叫做佢哋一个叫廿四小时嗰间快餐店就会送啦。 系，因为咧去到差唔多近十点嘅时候，嗰两个 app 咧，你一 refresh 已经冇餐厅可以拣啦。 系，可能啲铺头已经闩咗啦。系啦，咁啊，于是我哋就决定，唉，唔得，一定要食嘢。 系啊， 咁啊决定嗌嗰个廿四小时 送得好密嗰啲 啦。系啦，keep 住送啊。 系啊，廿四小时冇理由唔到啦啩，冇理由闩门啦啩。 好，首先我哋遇到嘅第一个难题。我哋系用电脑去落单 嘅，佢就要逼我咧要注册先落到单，即系冇嗰啲嗰啲访客啊。 系系系。 咁于是乎，咁我就申请个新 account 啦，就入自己个 email。佢就话原来已经注册咗咯， 即系你之前嗌过咯。 于是乎就用我惯常嘅十几个密码，有好多组啦， 系 全部试过晒都唔得。 好啦， 跟住就 reset 密码谂住，然后 reset 佢会弹个曲过嚟噶嘛，又唔得。跟住我就觉得系咪真系咁唔想我哋食啊？我想申请个 account 啫。 咁於是呢搞咗好耐，终于申请到个 account 啦，揿咗入去啦， 落晒单啦， 落晒单啦，好开心 啊， 有嘢食， 有得 食 Angus 啊，咁样嗰啲呢。 好啦，咁发生啲咩事呢？ 落完单之后揿结账，佢捞咗一下，弹咗个视窗出嚟，咩啊？部分食物啊，本餐厅未能提供。哇，我哋又嬲啦。嗰时开始，嗰时我记得敏大人喺隔篱望住我哋成个过程啊。佢见我哋笑得好开心， 话做咩咁开心啊？嗌咩嘢食啊？我哋话我哋笑得开心，唔系嗌嘢食，系嗌唔到嘢食，我哋笑得好开心。 我哋傻咗啦！佢最惨系咩？佢冇话乜嘢食物唔供应啊嘛。 系啦，即系例如我嗌咗个鸡嘅，嗌咗个牛嘅，嗌咗个猪嘅 ，total 三个包。咁你唔话俾我知，究竟系鸡牛猪？边个你供应唔到 啊？真系嬲，即系讲起都嬲啊！ 系啦， 系啊， 咁我哋就要逐个逐个试啦。 由于我哋薯条你都讲声啦， 系啦，我哋嗰日咧系逐个逐个试嘅，我哋 total 试咗四至五个组合啊，即 系 可能啊，不如今次我哋剔除咗个鸡啊，啊又唔得、啊，我哋今次试下剔除个苹果批啊，又唔得， 我哋癫到啊，本身落咗个 order 系可乐小兵，跟住之后话不如唔好落呢个指示啦， 可能佢哋唔可以小兵嘅，我哋逐个逐个 combination 逐个逐个试， 系啦，咁啊 都系唔得， 一路试嘅同时咧，阿一同步进行紧，就系、是、打电话去落单， 系啦，咁佢亦都有提供呢个电话落单噶啦，好啦，打过去，系啦，咁啊 系咁， 咁佢当然有啲广告啦，咁就播歌啦，播歌播到第一节嘅歌嘅时候咧，好熄咗音乐先。由于而家线路比较繁忙，请稍后。 系啦，跟住就听音乐啦。 系啦，跟住就听音乐啦。听完第二次嘅音乐之后咧，佢就会出多一句：抱歉，由于而家嘅线路比较繁忙，请使用我哋嘅电脑落单，多谢。跟住佢就 cut 咗我哋线啦，个情况好似啱啱咁样。呢样嘢我哋系重复咗两次噶。 你话嬲唔嬲？我点解打电话嚟？就是、因为我电脑嗰度落唔到单啊嘛。开翻电脑度落单啊！ 我模拟咗啱啱嗰个情况啊。嗱，我哋试多次。我哋试多次。好啦，我哋打过去，嘟噜嘟噜嘟噜，咁啊有啲广告啦。啊，而家加100蚊咧，可以加一个嘅开心。 速递俾你，系啦，咁 啊，唔想知呢啲啊， 唔想知呢啲，好啦，飞啦，好啦，有音乐听咯。抱歉，由于而家线路比较繁忙，请稍后。抱歉，由于而家线路比较繁忙，请使用我哋嘅电脑网站落单，多谢支持。 佢 cut 我哋线啊！ 我俾佢 cut 咗两次定三次线， 俾人 cut 线唔紧要，我俾个 AI cut 线先嬲啊！俾个 AI cut 咗我 兩次。你有冇试过打嗌外卖？俾个餐厅 cut 线？虽然我哋成日话即系做顾客咧，都唔一定系大晒嘅。 我只系想落单，我唔系投诉， 我唔系投诉， 我想食嘢， 嗌嘢食啊！ 跟住到最后，我哋系用网上版，系落到单，出事个位置就系嗰啲咩 Angus 牛 同呢一首一同呢一首歌一样啦，小鹿撞板记。 薄雾伸出他臂弯，红罗上他的笑眼，理智忐忑开了餐，如回南时习惯，闭眼想休息片刻，你背影闪于我眼。愿望想一起进餐，迎接急升气压，形象冷静似壁画。Oh, oh, oh, oh, 小鹿心乱困。 其实呢首歌的正确歌名咧，系嚟自黄贤的《小鹿 撞树记》。 系啦， 你唔记得？ 撞板是我哋两个嘅啫。有听众话系咪真系咁黑仔啊？我哋嗰日系有拍片嘅。 我而家试下搵翻段片，可唔可以 download 翻落嚟之后？ 即系当然我冇四间餐厅带我哋 download 嗰条片啊。但系有最尾我哋嗌嗰个24小时送嗰个外卖嘅嗰条片啊。我哋激心嗰个程度啊！我俾你睇，咁你就知道嗰件事有几真啦。除非我真系好好戏。 小鹿心乱困。 是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终于谂到我生命中最爱嘅女人啦！ 少年波胜，我估到你今个礼拜一定系话系你妈咪啦。 好地地做咩攞阿妈出嚟讲啊？ 听日系母亲节，我哋今日做节目，唔提阿妈，唔通提阿爸咩？ 你又讲得好啱、哦，咁你有冇咩法宝可以俾我喺母亲节送礼物俾妈咪咧？ 不如送个孙俾佢啊！你试下咁样翻去同你阿妈讲， 妈咪，今年我有个孙送俾你啊，个孙仲香噶，孙上香。 这个挺好，但我都要拎我的法宝出来。哒哒哒哒哒哒，清洁康乃馨。 啊，白色康乃馨我听过，金色康乃馨都听过，但是真的未听过什么是清洁康乃馨啊？几钱一扎啊？ 清洁康乃馨并不是康乃馨，而是康乃馨，你明不明啊？ 明就明啦，唔系康乃馨， 系康乃馨啊嘛。 不如你讲翻中文啦， 系口腔个腔，奶嘢个奶，兄弟个兄，康乃馨系俾屋企嘅哥哥用噶， 哇！ 所以就叫康乃馨啦。 哇，好有创意啊！咁都俾你谂到，咁有咩用嘅呢、這个康乃馨？ 清洁康乃馨。话到明系清洁，就有清洁嘅用途啦。佢就系一个法宝，摆喺你嘅口腔入边，然后刺激你条脷，令到你条脷发声，而每秒118下，不断咁发，接近超声波嘅感觉，就可以有清洁嘅效果啊！你拎住睇下， 睇下，哇， 好似堂妹嗰支牙刷咁。仲会震噶， 仲识震噶。 只要你听日拎住呢嚿嘢喺屋企四周围咁舐，就可以清洁到屋企，仲唔系最好嘅母亲节礼物？ 系咪真系咁神奇啊？好，等我试下。 由于你舐紧嗰块地板系木板。所以我哋称之为奶木板， 咁要奶几多次啊？ 日本 Oricon 小白成日都提奶木板， 小白好中意噶。 但系咧，你有冇发现，当你用咗呢个清洁康乃馨之后，你条脷嘅感官亦都同时提升咗118倍，简直好似啲手指咁灵敏。唔信你试下。 系、哦，我奶奶下个木板嘅时候，都 feel 到有啲 奶咗去日本啊嘛。 哇，有啲念珠菌啊，大肠杆菌啊，益生菌咁样、啊，唔知仲可以点灵敏法呢？又 不如我俾副麻雀你甩下。 六婶三太公 呢度有我寻晚食完嘅大四喜，你舐下甩下牌，睇甩唔甩到系啲咩？ 呢只系东， 好嘢、啊， 好试埋呢只。呢只系北，啱啊！呢只系南， 好啊！咁你试下剩低呢一只，睇下你条脷舐一舐，甩唔甩到系咩牌？ 真系要我讲？ 系啊，我唔惊噶。 你带我啊？ 系啊， 讲咗出事噶、啊， 唔会出事噶。 呢只都系南，证明你琴晚食炸糊。 哦，真系 呃人。 哦，你侮辱我，你话我呃人，你侮辱我，我要赶你出去直播室。 好啦，我走啦。唔系啊，咁样玩呢，虽然都几国际，但我想试啲再刺激啲嘅， 不如咁啊，八贝一，你试下咧，攞其他嘢嚟俾我，我蒙住对眼，睇我可唔可以知道系咩嚟啊？ 好啊，你试下呢个。 啊，呢、這个系咪直播室支麦啊？ 你闻到啲咩味啊？唔系，你舐到啲咩味啊？ 我舐到有啲民歌嘅味道。 闻到啲歌嘅味道，闻歌味道，得啦，噔噔噔噔噔噔， 好啊，你试埋呢个啊， 有啲鞋喎，同埋咸咸地咧，好似今次你今日孭翻嚟个袋嘅， 你舐紧我个八宝袋啊，我啲法宝喺嗰度拎出嚟噶嘛，好耐都冇用啦。 放心，你洗下佢啦，好核突啦，辛苦啊！ 嗱，以上法宝咧纯属虚构啊， 系 大家千祈唔好喺屋企舐个地板， 系就算木板都唔好， 系啦，舐木板舐四十八次， 四十六真系你， 哦，四十六，舐木板四十六。另外有位听众叫孙尚香，佢问我哋系咪叫佢。 系啊，我哋叫 我哋叫紧你，转头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上水屠房一个内地猪样本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当局将会销毁屠房全部猪只，并为屠房消毒。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话：，业界对政府嘅做法感到愤怒，强调屠房六千只猪通过本港同内地部门检疫，业界认为安全，业界唔会宰杀。许慧坚要求同食卫局局长对话，佢又话以每只猪成本3000元计算，如果全部销毁，金额达到1800万。扶贫委员会举行高峰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扶贫是细水长流的工作，又说高峰会能够吸纳民意，并不是公关show，是不折不扣听意见做实事的平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致辞的时候说，在演绎贫穷线的时候，有人说政府越扶越贫的形容未必恰当，贫穷线有时反映不到政府的协助。他说贫穷情况严峻，需要处理，但一定要客观看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提出拨款20亿支持非政府机构兴建过渡性房屋，但仍然需要等待立法会通过，不排除在通过拨款之前，关爱基金在有需要的时候会继续资助兴建过渡性房屋。数码港对开海面有船只起火，事发在上午近11点半，船主和多人报案说有船只起火，起火的船上两个男子由途经的船只救起，他们获救的时候清醒。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北韩一星期内两度试射飞行物，形容并没有违反美朝双方建立的信任。特朗普接受一个政治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平壤当局日前试射的是短程导弹，认为没有人乐见北韩试射飞行物，又认为朝方未准备好进一步谈判，但强调目前未有对北韩领袖金正恩失去信心。金正恩在去年6月的美朝峰会中承诺停止试射远程导弹，不过在今年2月第二次峰会中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

哇，崔杰同去完旅行系唔同啲，容光焕发啊！ 你都系啦，精神奕奕咁款啊！ 嘿，两个人去边有你同 friend 去咁过瘾呢？ 系啦，两个人去旅行系咪多数都会嗌下交咧？ 做 trainer 唔使攞自己嘢嚟讲啊！ 咁你储住气，我哋礼拜六嘅时候同大家一齐讲下去旅行到底系培养感情啊，定系自掘坟墓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10-12， 时分崔杰同周末有情人。On a Saturday night。田瑞妮，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虽然佢真系讲嘢可能会口花花啊，或者比较直接啊，但系其实咧，佢底蕴里真系一个，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好细心嘅人。 Hello， 我系田瑞妮，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就是、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一位女神嚟嘅，系啦，佢就系田瑞妮啊，你好啊， 去到女神嗰个位啦咩？已经 系啊，哦、每一个上嚟我哋都称佢为女神嘅， 系啊，边个最神先咁？ 你咯 ，OK， 好。好好啊， 系啊，同埋我哋咧会连我哋今集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咧系一个升级啊， 系，即系除咗个节目升级之外咧，我哋个人都升级咗， 系 升级到同坤哥一样咁劲啊？ 点解咁讲咧？ 可以同你 玩，你原来系低得好少人低到坤哥， 系咩？ 因为坤哥仲系我哋话佢我哋 几难得咁啊，咁唔好升上嚟啦。 唔系坤哥有嚟过教我哋追女仔噶。 哦，你唔系信啊嘛？ 我冇，都系参考一下啫。 哦， 系啊，佢嗰次讲话，我哋问佢点样同一个女仔相处，系即系能够得到对方嘅欢心。坤哥就话，佢话最紧要交个心出嚟咯。 哦，好好好啊，即系袋钱落你哋袋喎。 但系你觉得佢追女仔得唔得啊？ 我唔知啊，我真系冇见过。我觉得佢系仲系喺嗰个。嗰啲叫咩口腔期啊？ 口腔期嘅意思系 即系得把口咯， 即系口花花嗰啲。 系啦，我觉得坤哥依然系停留喺即系一个人嘅口腔期咯。 如果假设啊，假设你系 available 嘅，咁佢呢一 type 冇唔得，黐线嘅咩？ 假设 就算冇，哎呀， 都系唔得嘅， 冇可能，冇可能有冇腹肌都唔得。 而家咁大只都唔得， 唔得唔得。 第一印象， 先嚟第一个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 系 系啦。咁我哋呢一个嘅题目咧，都系嗰个灵感源自于你嘅新歌嘅， 嗯， 就系、是、最亲啦呢一首歌，就系讲即系同屋企人。嘅一個關係咁樣噶嘛， 係最親呢一首歌係我想，因為其實坦白講，因為出碟嘅時候咧，我一路拍緊劇，咁好多時候都真係冇乜時間做宣傳嘅。咁但係最親呢首歌，我好想可以有多啲時間可以即係講多啲啦，或者真係推廣出去俾多啲人知道呢一首歌咯。咁、所以可能就擺到而家比較，即係可能我嘅即係拍劇嘅工作而家停一停先，咁樣就去做呢件事咯。 咁我哋呢個第一印象問題咧，都有呢個感覺嘅。 究竟有冇擺阿媽喺心咧？ 係啦，就係俾田瑞妮估下我同阿一邊一個啊。似係咧，如果拍拖的話咧，真係會第一時間就同阿媽講，我有個女朋友啦，係啦。 係。 你嗰個兩個邊個似係一個咁樣嘅男仔咧？ 我觉得啊，我觉得 你觉得孝顺有冇样睇啊？ 冇样睇噶，孝顺系冇样睇噶，男仔更加冇。我想讲，女仔都可能有，男仔更加冇。你哋两个啊，我觉得系一咯。 系个原因系， 因为我觉得你比较会乜嘢都忍唔住就会讲嗰啲人。 哦、OK。 咁而你都可能见到阿妈，你都会咩都忍唔住会同佢讲，咁会系咪啱啱啊？ 所以你估系阿一嘅， 系啦。 好，真正嘅答案，你会唔会 错嘅？ 你错咗， 真系好多嘢都唔同佢讲， 真系冇乜样睇呢一个， 真系啊。 系啊，嗱，首先喺恋爱嗰度啦，有几次嘅，由于换得太快，我都唔 讲唔切， 系啦，阿妈讲啊，话唔到俾佢知啦， 讲唔切。 咁而我阿妈系试过有一次咧，即系倾起呢方面嘅题目咧，咁佢由于知道我换得好快。咁佢就提我， 唔好玩女仔啦。感情呢啲嘢，如果咪害咗个女仔一世嘅，即系佢有试过咁样同我讲呢啲嘢嘅。因为讨论起咧，两兄弟，即系有啲亲戚问两兄弟，即系我同我细佬有冇拍拖。咁我阿妈话细佬就专一啲嘅，戴嗰个花心，咁然后就乘机就即系叫俾啲 tips 我咁样啦。咁但系你话日常生活嘅嘢咧，我都好少话俾佢知嘅。即系始终佢已经翻紧工，我唔想佢担心多一样嘢。即系妈妈永远都系，无论你做得啲嘢有几好。佢都覺得係有嘢係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咁我就覺得啊、哎，算啦，唔好要你擔心。但係佢問咧，我就會提嘅，咁樣咯。係。咁但係波性就係、是， 我係會同阿媽講嘅。 真係啊！ 因為我知呃佢唔到。 嚇！ 因為如果佢拍咗拖咧，個生活習慣好唔同噶嘛。 嚇！ 例如係會冇咁黐屋企啦，成日夜翻去啦，又間唔中喺屋企無端端匿埋講電話啦。 係。 係啦，春光滿面啦。我發現，因為我第一次拍拖嘅時候。嗰陣時未同阿媽講嘅，咁佢發現到，咁然後我就覺得原來冇嘢逃得過阿媽對眼嘅。佢主動問我嘅有一次，第一次拍拖嘅時候話：阿仔，你係咪近排拍拖啊？我點解咁問？你平時個樣笑得好嚇、啊，都好 sweet 下、啊，係啊，又成日少翻嚟屋企咯呢排。係啊，即係如果我唔拍拖嘅話咧，就會成日翻屋企食飯嘅。 哦， 一拍拖嗰個生活習慣就唔同咗啦。咁我又覺得冇嘢呃到阿媽啦，咁所以我不如坦白從寬同佢講好過啦。 真係有啲嘢係呃唔到阿媽嘅，我試過有次踩單車撞車啦，咁我翻到去就話係純粹踢波整親，咁但係佢就拎住碗湯細細聲同我講點啊，踩單車炒車啊。 哦，系啊，我都有试过有一次啊，我读中学嗰阵时，因为咧我妈咧唔俾我，因为嗰阵时都社会都比较复杂嘅，咁咧我妈就唔会俾我去溜冰场啊，或者 roller 场嗰啲 roller 场咁样集添啦。咁就我就有一次真系偷偷地呃住佢咧，就同嗰啲 friend 去溜冰，跟住结果我系真系整到脚损咗嘅。跟住我翻到去，我媽真係問我：咦，你做咩事啊？你整親？我係啊，先唔知放學撲 即係撲親啦、啊啊。我都係用撲親呢、這個。 我都係用撲親，你一定係用撲親嚟幫佢整死。 我踢波擊到，然後撲親。 但係佢真係竟然知道我去溜冰咯，即係我都覺得哇，真係冇辦法先呃到阿媽噶。 咁你嗰下點樣應佢咧？ 嚇、啊？ 有冇得兜咧？嗰陣時 冇啊，冇得兜啊，真係冇得兜啊！我話去啊，咪就係約咗啲 friend 去溜冰，你唔係點啊？你唯有係咁樣啦，係啊。 咁有冇試過即係有啲嘢會即係呃住阿媽？即係啱啱嗰個其中一個例子啦。 有啊，即係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冇簽名咯。冇簽咯，就係因為我有一次就放假，即係放完暑假有一個暑期作業就未做曬，咁跟住就梗係俾學校寫手冊啦，咁跟住我就梗係冇簽啦，咁都係結果都係俾阿媽知嘅，俾阿媽知道曬嘅所有嘢，係啊，好大鑊噶，所以我細個嘅時候覺得我冇辦法只同阿媽講到大話噶，我唯有就係、是同埋你就算你唔同佢讲嗰啲嘢咧，佢选择其实佢都系知嘅、只不过选择督唔督爆你咁解啫嘛。即系我成日觉得系咁样。 哦，呢、這个系，我都觉得系嘅。咁但系你会点样形容同妈妈嘅关系咧？即系啱啱讲就你觉得佢系好多嘢你都瞒唔过佢嘅咁样，但你相处上啊咁样嗰啲咧？ 我觉得有阶段私分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就咩都黐住佢啦，即系咩都系阿妈前阿妈后嘅、即系就算你。要去屙個 boo 都揾媽咪啦，係咪先？咁到你慢慢大過咗啦，你開始譬如有自己嘅朋友啊，你開始拍拖啦，咁跟住咧個媽咧突然間會變咗，佢突然間轉咗身份㗎，佢你突然間會覺得佢好囉嗦啦，或者佢係咩佢都好擔心嘅。唔好同佢讲就得㗎啦，佢唔会明㗎。因为佢担心你呢，你又唔想佢担心啦、但 即我而家呢个阶段。 但其实你底蕴你係驚佢烦啦。即实在係真係驚佢烦嘅。 係驚佢囉嗦嘅。 係驚佢烦嘅，驚佢烦你嘅。咁即係甚至乎你有段时间会觉得呢，喺屋企入面呢俾得最大压力俾你个人呢就係、你阿妈。直至到我开始慢慢结咗婚啦，咁跟住佢又有病啦，咁我开始开始同佢真係坐低去沟通返去倾偈嘅时候呢，我就会开始明白返我妈同埋了解返佢囉。跟住就去到拉尾，好似就係佢变成一个 BB 咁样俾我去照顾佢。然之后即係我去氹佢啊咁样。咁我更加明白就係、有一样嘢就係、就算个妈 即係有陣時佢講嗰啲説話，佢嗰個詞彙上面、嗯、並不是你想象中嘅嗰啲詞彙都好啦。其實佢嗰個底韻，佢對你嘅關心同埋佢對你嘅愛咧，係最大同埋最直接同埋最真嘅。 咁算唔算嚴咧？即係你媽咪。 嚴㗎，我讀中學嗰陣時佢好嚴㗎。 咁你 即係佢係嗰啲會規定咗你十八歲先俾你拍拖嗰啲咯。 係。 咁同埋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冇男同學可以打電話去我屋企咯。 有冇試過真係有人打嚟？ 有，佢係接咗先㗎。 嗯。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嗰陣時有分機㗎嘛。 啊 即係永遠就係我一接電話，我媽就喺嗰邊度會聽。 另外一邊聽住。 係啦，聽到我的電話㗎咯。即係所以嚴㗎係啊。 但係第一次拍拖嘅就係係個 十八歲之後咯，真係。 O K。 系啊，我系有跟到佢俾嗰条线嘅。 嗯， 系啊。 咁佢知道你第一次拍拖，佢有冇俾任何 advice 你啊？即我嗰个就有啦，就叫我唔好乱玩人啊，系啦。 咁系因为佢见到你， 佢了解我啫， 系啦。你个人系咁啊， 我个人系咁啊。咁但系佢有冇俾任何嘅建议你咧？ 我妈，我记得我第一次拍拖嘅时候，佢系有笑我咯， 系。 咁你第一次拍拖，你唔会有经验噶嘛？ 系啊。 咁你又唔知道其实拍拖系点嘅咧？咁样，即系你冇一个 formula 噶嘛？ 嗯。 咁我好记得有一次就系我个男朋友朝头早打电话俾我，跟住之后咧，佢一攞冇打个电话俾我，到夜晚， 嗯， 我嬲咯，即系有冇搞错啊？喂，太阳都落山噶啦，咁样都系啦，仲唔打第二次嚟？有冇咁离谱啊？咁样。我媽就覺得我好好笑咯，即係佢覺得哇，使唔使長期打住個電話俾你啊，大佬？ 阿女好扯喎， 係咯，即係只不過係即係朝頭早同夜晚嘅分別啫，即係咁樣。跟住我媽笑我就係、是、你，如果你係一你打俾佢咯，我唔得啊， 嗯， 即係點解冇可能佢唔打俾我咯？點解要我打翻俾佢？即係呢啲咁樣咯，即係呢個係我都覺得自己好搞笑嘅。而家諗翻起， 咁媽咪，你覺得自己同佢最似嗰個位？你講外貌啊、性格，有冇邊個位係真係覺得喺佢身上係攞得最多嘅咧？ 唉，我覺得我個外貌就係唔夠似我媽咯。 嗯， 我媽好靚嘅，雖然我都唔差。 係， 當然啦。 如果唔係點會上到嚟咧？ 係咯， 係嘅。 同埋隻眼反到後面啦。 係，去到個後腦嗰度。我覺得我最似佢係好急住、好急。好急嘅性格係似我媽嘅，係啊，即係所有嘅嘢咧，即係譬如你我會嗰種急嘅責任感啊，即係當你同我講話需要完成一件事嘅時候咧，我就想即刻完成佢㗎啦。嗯，我好驚會做得太耐㗎。最好就係好似個世界上面可以有個 magic， 就係當有人有一個工作佢需要完成，而佢叫我幫佢手完成咧，我希望我有一個魔法可以即刻一變咁樣就得啦，咁樣 就即刻完成咗做到啦。 係啦，係啦。 女神大揭秘， 咁跟住我哋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叫做女神大揭秘嘅，就想田耀嚟分享一個你嘅秘密俾我哋聽嘅。 嗰個秘密就係、是。我有好深近視啦， 系 五百幾度，咁我一路都五百幾度其實唔算深嘅，但我一路都做唔到嗰、那個 激光矯視， 激光矯視係啦。咁、哦、我嗰個小秘密就係我好驚俾人見到我瞓醒戴眼鏡嗰個樣嘅。就算我唔出街都好啦，我起身咧，我第一件事就戴咗個隱形眼鏡先嘅。 我即係全日喺屋企嘅話，你都會戴嘅。 係啊，係啊，係啊！我好驚俾人見到我戴眼鏡嗰個樣噶。 我想知近視嗰個位係天生啦，定係後尾形成啊？ 後尾最衰就係咁咯。又有段時間咧，我覺得戴眼鏡好有嘢，好靚喎。於是乎就整到我諗過好多細路仔都係咁啊。 嗯。 我攞我阿哥個近視眼鏡戴咯。同埋整到自己近視啊！我好想戴眼鏡啊！ 整到自己近視， 整到自己近視啊！ 係小學嘅時候， 小學、嗯、我都記得，因為我 有冇俾阿媽話咧？ 佢唔知嘅、 啊， 應該佢都有。最初嘅時候係百零度咁樣咯，咁、嗯、戴咗眼鏡之後咧就。一路想加深佢咯， 所以嗰段時間你就好渴望可以戴到眼鏡，好似啊好 係啊，好似好靚咁樣，同埋你多一樣 accessory 翻學啊， 哦、 即係知唔知道你翻學嘅時候咧，跟住你同人講，哎呀我戴眼鏡啊，即係嗰啲咁樣咧，係啊，最衰就係呢樣嘢，其實我想講，我呢個係我一生人做過最後悔嘅一件事啊， 喺屋企如果得自己一個。 都会带 con 嘅。 系，因为你唔知道你会唔会出去超市场买嘢啊，或者你屋企有只猫噶嘛？ 但系 我连俾我只猫见到戴眼镜都唔想。 你觉得佢会话俾人听啊？好似同埋会影低你个样摆上 story 咁样。 系啊，我唔想俾一个唔好嘅印象俾佢人。 好想睇啊，真系。 冇乜几多大噶咋？ 唔系你影咗条嚟张相，由你自己 keep 眼镜。 唔同噶。因为那个是平光镜啊，你其实你见过戴眼镜啊，即是我有的，有戴平光镜的、啊、但是近视的眼镜就我就尽量都不被人看到戴是啦， 因为我很小个已经明白是不可以近视的，因为可以远距离看到啲女孩子呢，我好細個已經覺得，嗯，呢、這個福利幾好。 咁上進嘅， 我小學，我諗小學五六年級，我 細個已經識諗呢啲嘢。 係啊，啊，隔離班個女孩先。 好小學喎、啊，你都幾特別嘅喎、 啊。唔怪之你阿媽咁擔心你啦、啊。 所以我好細個已經知道要保護眼睛咯。你遠距離睇到啲女孩子啊，幾靚喎，跟隔離個同學仔睇唔到噶。所以好細個已經覺得啊，唔可以有近視。 哦， 咁所以我就 keep 住對眼。 咁你都幾有大志喎、 啊。好有雄心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呢、啊啊啊、方面都係幾好喎、啊。 你龙爪手， 心理龙爪手啊，是一个心理测验嚟嘅。 好， 系啦，咁就俾你玩下呢个心理测验啦，睇下你会点样样作答嘅。咁呢一个心理测验咧，系关动物事嘅，就系讲紧你身边咧就有五只嘅动物咧陪住你一齐去一个长途嘅旅行。由于因为呢个旅程比较辛苦嘅关系咧，你要抌一只嘅动物啦，即系放低佢啦，唔同你继续去行呢个旅程啦。就睇下你会放低边一种嘅动物嘅。 哦， 包括有驴仔咧， 大家谂到啲嘢，同时间谂到啲嘢， 同时都谂到啦。 但系嗰个唔系驴仔， 阿嫂， 嗰个系驴仔， 驴仔， 驴 阿嫂， 佢唔系驴仔，佢系阿嫂。 阿嫂 系啦，跟住之后有猫啦，跟住 一定唔系抌猫啦。 有狼啦、 哦、 有牛啦，同埋有狸猫、 哦。狸猫咁得意？咁嘅话我諗我会掉得狸猫囉。 嗯。 因为其他嗰啲都好好嘅伴侣嚟㗎，即係女仔咁样佢又可以载下你啦，有陣时又可以帮你孭下嘢啦。咁样仲有牛系咪啊？ 系牛， 牛佢有 必要时可以食， 可以唔系啊？佢有啲奶噶嘛， 饮牛奶，唔好咁快汤，汤咗冇奶饮啦，系咪？唔好咁快用尽只牛， 食咗佢咁大镬， 必要时 啦，必要时系啦，必要时啦。咁诶，仲有只猫就冇啦，只猫啲宠物嚟噶， 系。 咁狼可以保护你啊嘛， 哦， 系啊，万一有啲咩事可以保护你啊嘛， 系。 咁另外仲有咩？ 就系狸猫啦，剩翻 系咯，咁狸猫， 所以就会放低狸猫啦， 因为。狸猫首先我又唔系好熟， 冇 friend 啦，同佢系 冇两句偈倾啊， 冇乜倾过倾过偈。 我一你会拣， 其实好合理啊！我本身都系喺 struggle 紧猫同狸猫中间嘅， 系 啦，因为其他你好合理啊，驴仔可以帮你孭行李啊，牛你必要时可以食咗佢啊，狼可以保护到你啊， 系 咁我就系 either 拣猫或者狸猫嘅啫，咁、但系呢个位置我未谂到嘅，即可能系呢两个咯。 我系放低狼嘅选择，我觉得狼系我最控制唔到佢嘅嘢。 哦， 因为狼你有时候会反咬你一口，你以为佢好安全，但可以亦都系最危险咯。五样里边， 哇、哦，你又好有道理。 所以我五样我即刻谂到系放啲狼。 但系我觉得呢一啲动物咧，只要你同佢有一个好深入嘅沟通同埋信任嘅话咧，佢系点样都唔会反咬你噶。 因为狼，我觉得可能系因为狼俾我嘅天性系 即系咬嘢啊， 或者系有一种古古惑惑啊。 咁啊系， 佢因为佢比较野生多啲，即系猫你就会好少谂佢无端端搲你啊咁样样嗰种。咁、所以我系拣狼嘅。 系， 咁我哋就一只歌翻嚟之后咧，我就会揭晓究竟啊呢五样嘢系代表啲乜嘢嘅。其实系 有 冇进店铺回头望已经置身在半路。从未那少女由年月托高细故渐流露，曾预算行文正戏路，但角色还是并未遇到，精彩在我上有无限个未知数，这一半有坏有好，一笑一哭诉，离定开发到仍会更高，我去到了半路细数，就在缺陷里发掘我自豪，写好上半篇为我的下半篇心操， 随缘便碰到，随缘便最好，有经验带路，而成熟少妇长裙露背装更美丽提步，圆滑了才明白愤怒，自信心随着年月漫步，冤枉路我踏过，然后领得到。这一半有坏有好，一笑一哭诉，你定我价值太早，开发到定会更高，我去到了半路细数，走在缺陷里发掘我自豪，写好上半篇为我的下半篇心操，为我的下半篇心操。 找来有我们今天嘉宾田瑞来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半段路》，转头回来继续会有访问的。 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海丰园。咁另外，而家司徒拔道、大坑道同埋黄泥涌峡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喺封路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咧喺北角有水务工程，而家车身长度超过五米嘅车辆，暂时仍然都系唔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入健康东街，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 更加唔好透过社交平台开户口，否则血汗钱好易唔见晒㗎。上前家有道网页或者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了解下啦。认清伦敦金风险，识破骗徒免受损。 田瑞妮，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佢唔会好直接去表达自己感受嘅人嚟嘅。佢首先会去兼顾咗别人嘅感受。佢永远都系将自己摆后少少嘅一个男仔。Hello， 我系田瑞妮。想知道我揀一定是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心理龙爪手。 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有田瑞嚟嘅，咁我哋就而家有一个环节就系心理龙爪手，就讲紧若果一个长途嘅旅行当中，你身边有五只嘅动物，你会选择放低边一只咧？咁包括有牛啦、猫啦、狸猫啦，跟住仲有呢个 驴仔、 驴仔、 阿嫂 同埋狼嘅。咁但系呢五种啦，其实就代表住咧，即系你生命当中嘅五样嘢。 嗯，我好想听 嗱， 驴仔系咩？ 驴仔。是代表工作， 嗰、那个是驴仔啊， 驴仔 驴仔嚟噶， 自动吞咗驴仔， 驴仔、啊， 驴仔， 驴仔， 驴仔是工作的代表 哦， 系啦，我因为真系佢载住你去向前行嘛，工作就是可能 support 你最基本的生活嗰种啦， 系， 咁然后猫咪咧就是你的恋人啦。 是啊，都觉得是啊，是啊，有恋爱的感觉的猫真的。 即是它可能没什么一个很大的实质作用，但是就是心理上在你隔离度陪伴住你很开心那种啦。咁、狼呢是代表自尊咁解。 嗯。 是啊。 你可以抌低自尊。 我都是我驾驭唔到呢、這 个。你冇咩自尊㗎你都。 嗰啲自尊啊自信心啊嗰啲呢我觉得难驾驭嘅呢一个。 咪先你揀放低咩 狸猫嘛 猫或者狸猫囉。 但系你拣一样啊嘛，你不得咁样咁花心噶、啊。 我谂我会拣狸猫啊，因为我觉得猫你好难喺野外生活到啊。即系如果我呢两个斗称嘅话，系、哦、啦， 即系你要照顾佢啊。 系啦，即系我狸猫可能我感觉上佢比较野外啲嘅，佢抌出去佢可以变下。 都系，都系。 跟住牛咧就是、金钱咁解。 哦， 系啊，系啊，都唔难联想嘅呢一个。但狸猫代表咩咧？就是、朋友啦。 哦。 喺佢嘅心理测验里边。系啦，即系话如果五样嘢你生活当中真系可能要首先放弃嘅话咧， 就会系朋友啦。 系啦，呢、哦這个系咪唔系好准咧？喺你身上面似乎感觉上应该朋友对你嚟讲都有一定重要性。 唔系啊，我系嗰啲有异性冇人性嗰啲人嚟噶。 嗯， 系啊，真系啊，即系如果一旦我拍拖， 嗯， 咁我就唔会有朋友噶啦。即系唔系唔会有朋友， 即系你个时间会放晒另一半嗰度啦， 系啊， 个心思。 我系全程投入恋爱嘅人嚟嘅、嗯，即系沉溺喺入边嘅。 咁如果啱啱讲五样嘢，即系揭中咗代表嘅系乜嘢啦？即系譬如工作啊、金钱啊，跟住有可能恋人啦、啊、 自尊 同、啊、埋朋友，即系呢五样嘢嚟讲，你如果真系要你撇除嘅话，你反而会撇除啲咩咧？而家开晒出嚟啦，知道咗呢五样嘢啦。 金钱啦、啊，因为我觉得。冇所谓啊！我金钱我而家舍弃咗，我搵得翻噶嘛？ 系 系啊，但系朋友可能未必搵得翻嘅。 工作呢一个而家就对嚟讲就重要啦，即系、啊、 工作其实我觉得人系必须要工作嘅。 嗯， 即系我系一个冇谂过会退休嘅人咯。即系形式上可能会有啲改变， 系， 但系我觉得人都必须要点样都系要做啲嘢， 嗯， 即系唔可以咁样。即系坐喺度咩都唔做咁样，个人会好颓废咯。 嗯，你啱啱提过你是一个好急性子嘅人啦。 嗯， 咁工作你系咪都系唔可以俾自己有休息嘅感觉，定系点嘅咧？ 而家就唔会啦、 嗯。 即系以前我就真系一日最好有好多样嘢俾我做，即系塞满晒我个时间。咁即系我一路 on schedule 咁样去就最好啦。咁但系而家我就真系唔会。我会真系会谂，会俾时间自己一啲空间去。有时我而家觉得我自己懒得滞添， 嗯， 系啊，真系啊，即系而家我会有时会，唉，唔好做咁多嘢啦，即系或者啊去下个旅行俾自己， 嗯， 唞下，见多啲嘢啊，或者啊我今日我咩人都唔想见，我唔想做嘢，我想陪屋企人啊，即系呢啲，即系而家个 priority 唔同咗。 个转变系几时出现呢？ 近呢一兩年都係咁，真係四十歲之後都係咁樣。 嗯， 個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即係講真，我因為我好細個就已經入行做 了。嗯，係。 咁亦都真係坦白講，都做咗好多年嘢。咁時時咧嗰個心態上，即係你習慣咗做嘢， 哦， 個心態上就會覺得，我點樣都要喺度，即係啊，咁人哋可以揾到我啊，或者我做嗰樣嘢，即係個人嗰個好似硬係有一個包袱咁樣。 嗯。 咁但係我就好想嘗試放低呢一個包袱。 女神實驗。 咁我哋有一个情景嘅题咧，俾田玉妮你去选择嘅，系啦，呢个情景就系，若然你要用屋企一样嘢啊，你形容你自己嘅话，你会用一样乜嘢咧？ 你会唔会界定自己其中一个嘅职业系家庭主妇咧？ 哦，我有试过咁样介绍我自己，系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呢个系我一个旅行当中嘅艳遇嚟嘅， 系系。去边度？ 就是、我有一次喺印度。 OK。 咁啊，喺个街嗰度咁样啦，行下行下咧，突然间即系我同我朋友两个一齐行，行下行下咁样，突然间 feel 到咧，后面开始有一堆人跟住我行。咁跟住我就望喺后面咯，佢哋系好静静地跟住你喺印度，跟住我就望住我女朋友，我就以为因为我有啲宗教嘅信仰关系。嗯，我以为系咪我突然间升仙啊？ 有阵光 得到有阵光散发出嚟，吸引到一啲 beings 咁样。 又或者尤其是印度都系发源地。 系啦系啦，咁跟住我就问我女朋友啦，我话我想问一下，我而家个样系冇咩唔同度噶系嘛？ 我有冇光咗？ 系啊，有冇系咪突然间？咁跟住佢话冇，我话但系点解嗰班人会一路跟住我咧？ 嗯， 咁跟住我个女朋友就话，不如我哋停低，我停低，佢哋就围起咗，嗰度系两浸人，我想讲围咗个， 咁即系起码十几廿个噶咯， 好多人啊，真系，我真系唔系讲笑，即系乜嘢年龄层都有，跟住有个男人走过嚟，问我，即系同我讲英文啊，即系你好靓啊，你系做咩噶？你喺边度嚟噶？咁、我头先我喺香港嚟 嘅，我喺天上 嚟嘅。你系做咩？系啦，我 你应该咁讲， 跌落凡间的天使咁。 From the sky， 系啦， 朱古力啊，而家天上嘅礼物。 咁跟住佢问我你做啲咩噶？咁我唯有我就话我系一个 housewife 咯。 有冇 更加惊讶？应该 有冇即刻佢哋即刻散开？ 冇。跟住后屘我又发觉，原来印即系佢哋嘅，我怀疑我喺印度嘅发展应该会好好。系啊，即系我应该去 Bollywood 噶，因为原来咧佢哋好中意呢一啲亚洲嘅白发啊。因为我好白， 系、啊， 但系我又唔系去到白人嗰只白，即系白人嗰只白咧，佢哋唔会觉得咁靓噶， 系， 即系所以佢哋觉得我好靓， 系， 咁所以就跟住我，咁啊跟住开始攞啲宝出嚟俾我签名咯， 系， 其实我唔知道我签嚟系做咩，其实 你唔知佢攞嚟做咩嘅都， 其实签咗都冇用噶，系咪先？即系甚至乎佢都点会识得睇广东话咧？系咪中文咧？唔会识噶嘛？咁我但系我都照签咯，好唔 好？你系可以你一个行即系叫登台嘅一个国家喎，变成。 系啊，其实我打算去发展嘅，其实 学啲印度梵文嗰啲。 其实都唔使，我觉得我照讲翻广东话 都得噶啦，佢哋都好开心噶啦。 其实都系音乐啫嘛，去歌舞咯。 系啊， 系啊，我都系唱翻歌咁样。 跟住跳下舞啊，你播你新碟嗰啲，佢都中意噶啦，可能。 系啊，玩下手系嘅真系。其实我哋有冇谂过派台派印度咧？ 系啊， 印度电台。 可能 网上书名喺印度区可能好高，你唔知啊。 系啊，可能得噶真系，唔系讲笑啊。 咁但系如果真系去翻用屋企一样嘢嚟形容你嘅话， 系啦、啊，即系用自己一个家庭主妇去睇嘅，即系屋企嘢。同我哋一個男士嘅角度去睇係會唔同噶嘛？你覺得邊樣嘢係最代表到你咧？屋企嘅一樣嘢， 洗碗碟機，因為我喺屋企負責嘅就係洗碗咯，不停洗噶，一喺屋企就係因為我老公係不停煮嘢嘅。咁佢但佢 我见到晚晚都见到， 佢负责煮但佢唔洗嘅，咁所以我咧系永远咧，当我即系譬如当我哋两个放假喺屋企嘅时候咧，佢就系不停煮同埋我不停洗咯，咁、所以我成日觉得我系一部洗碗碟机咯，即系煮嗰啲系多到连个洗碗碟机都洗唔晒，真系要人手洗啊，真系， 哇， 真系唔系讲笑，真系， 但 系 好难享受喎，如果洗咁多嘅话，呢、這个工作嘅话， 所以我觉唔系有阵时享受嘅，有阵时就唔享受，睇状态啦。 诶、我好奇嘅，即系啊，你老公煮咁多嘢食啦，喺你眼中你觉得最好味，你会拣边样咧？ 哦，味道就真系好多都好好味， 嗯、 但系我想讲最有心噶啦，就系萝卜糕咯。我觉得呢样嘢系佢最感动我嘅一件事添，就系、是、因为我妈咪咧，佢自從我阿婆走咗之後，我媽咪咧，因為我阿婆咧就每一年嘅新年咧都會整好多糕點嘅、即係蘿蔔糕係其中之一個。咁每一次去阿婆屋企拜年咧，我阿婆都會煎好多蘿蔔糕出嚟招呼我哋。 咁自從我阿婆走咗之後咧，我媽咪就可以繼承咗呢一樣嘢咁樣。咁咧就每一年新年咧，佢都會整蘿蔔糕。其實整蘿蔔糕咧個工序非常之困難同埋好辛苦嘅。 係啊。 咁咧嗰陣時我媽咪都未離開我啦，我都仲喺度講話，哎呀蘿蔔糕咁辛苦，唔好鬼整啦，即係 買一底咪算。 係啦，買一底咪算咯咁樣。我完全即係唔理解呢一種佢嘅呢一種行為啊。咁啊，直至到我媽離開。我老公是真的去学整萝卜糕，想整翻我妈妈的味道俾我食。而呢一样嘢是我最感动的，佢是真的整得到翻我妈妈整俾我食的嗰种味道。 妈妈嘅味道啊， 妈妈嘅味道咯。咁、所以萝卜糕是我最欣赏。 但佢两个有沟通嘅，即系有喺佢身上， 哦、 即系你妈咪偷师定 系？他讲得最多嘅就系厨艺噶啦，即系我老公系真系啊，因为我老公中意煮嘢食，我妈煮嘢食好叻噶，所以佢哋两个平时一见面讲得最多嘅就系讲煮嘢食噶。 恭喜师爷！ 嚟到我哋訪問嘅最後咧，我哋就準備咗禮物送俾你。 好啊，等咗好耐啦。其實我最主要就係嚟就係收 呢個。想睇個禮物係咩嚟？ 我哋係一個標榜又食又拎嘅節目嚟， 梗係唔會咁快攞份禮物出嚟啦。最尾先攞啦。係啊，你今日開咗個題目俾我哋咧，就係、是、最貼身嘅禮物。係點解會出一個 body 啊？ 係啦，點解會出呢個題目咧？ 因為咧。我覺得貼心呢樣嘢咧，就實在太容易啦。唔係，如果你話你哋咁有誠意話要揀份禮物俾我，咁所以我就喺度諗貼身咯，即係俾啲難度你哋咯。咁、我有個畫面嘅，即係因為我有諗啲衰嘢嘅， 例如係， 例如啊，你會唔會買啲女性每一個月都會用嘅用品，例如 M 巾咧？咁如果一個男仔去。买一包 M 巾咧， 佢即系嗰阵时佢哋嗰个心态、 那 个关口又会系点咧？ 你有冇试过帮女孩子买啊？ 有 系 真系、啊， 其实都冇乜嘢。 我系会噶， 系啊， 因为 我反而觉得嗱，我都冇乜嘢。 唔系啊，你识咩？ 你会问噶嘛？ 唔系个问题就喺度啦。嗱，即系如果我帮女朋友买，咁佢话俾我知咩牌子噶嘛？但我一直好想知道系咪牌子系有分别嘅咧？ 有分別， 係啦，所以我哋就唔會送 你波波嗰啲都有分別啦，係咪先？但係會買噶，但係你話嗰個種類就你會問清楚佢買邊一種， 係咩牌子？ 係啦， 哦，但係你唔會覺得難受嘅咩？佢叫你， 啊、 但係點解佢會叫你？因為咧，我從來冇叫過身邊嘅男朋友幫我買 M 巾 㗎。佢嗰段時間係即係叫谷緊嘅啦，咁可能佢隨身嗰啲用咗啊。咁佢好驚喺夜晚拍拖睇戲啊，各樣嘢嘅時候，突然之間需要用到，咁就會叫我幫佢買定一啲，咁就去買啦。 哦，因為呢樣嘢 係 咩？ 係啊，我嗰個就係我女朋友過嚟瞓，咁就係佢翻緊工，咁佢放工嘅時候就已經冇噶啦，即係閂曬啲鋪頭，咁就話你幫我買定先。 因為七仔其實都有得買噶嘛。 咁可能我屋企同七仔嘅距離有啲 遠，或者佢想俾啲挑戰我啦。 系啊， 有啲咧系会真系攞嚟当一个挑战噶嘛。 所以我仲谂咪就系谂住俾个挑战你，但系其实即系俾个挑战你哋啦，即系唔知会唔会买咧？即系但系喺我自己嘅平时嘅生活上面，我冇试过叫过身边嘅男士帮我买 M 巾。 系唔叫嘅原因系觉得呢样嘢都系自己搞掂好啲。 系啊，同埋我费事去尴尬咯。 不如揾日你试下。 叫佢 即系去试下，你试下一 lock 咁样买餸，我哋买埋啊，睇下佢有咩反应 咯。唔系，我有同佢一齐去行嘅时候，我有买咯。 咁如果 但唔系佢自己一个单 独， 叫佢自己去买啊嘛，睇下佢有咩反应， 整蛊下佢咯。 哦， 我佢 就 冇乜嘢嘅。 哦，都可以试下喎，真系 唔关我事噶， 系啊， 唔关我事。 啱啱嗰阿一讲嘅， 唔关我事。 真系系咯，但我冇啊，真系冇咁样谂法。 究竟你买咗啲咩咧？ 你先啦， 我先啦， 我 先 啦，我呢个 嗱，我觉得咧，要喺一个成熟嘅女士面前，要表达到你再成熟啲咧，就一定要好细心，好细心， 买啲好熟嘅嘢。 嗱，我本身咧谂过几样嘢嘅，首先买咗系，我谂过买嗰啲咩？ 呢啲 湿纸巾落妆嗰啲啊， 哦， 系啊，或者买面膜嘅，系啦，即系嗰啲即系眼好攰咁，然后敷住，咁我担心咧会唔会乱咁买俾女士有皮肤敏感。咁我就唔敢買啦，呢、這個好細心啊！咁我諗住買 幾萬字， 好細心， 好細心， 呢個好細心啊！好細心啊！ 有諗過買腳底貼嘅， 但系啲即系嗰啲脚底咧，即系如果你嗰日只脚好攰咧， 湿晒嗰啲啊。 都唔知會唔會濕曬嘅， 係嗰啲， 咁但係咧，我睇過咧，有啲係有中藥成分嘅， 係， 咁又唔知有冇藥物敏感啦，所以我又 好細心 啦，所以我買咗啲咩咧？呢個一定唔會敏感， 你咩都唔好買啊，不如咁依樣驚嗰樣驚， 我封利是俾你啦， 係咯，封利是仲好啊， 我買咗呢個啊， 咩啊， 可以循環再用啊， 係 冷熱敷墊啊，即係嗰啲咧，人哋整親手腳啊，或者嗰日好攰嘅時候咧，擺入雪櫃又雪凍佢，或者擺入微波爐， 哦， 可以叮翻熱佢。最緊要係咩咧？循環再用啊， 係 喺一個家庭主婦嘅心目中咧，啲嘢唔係就係用一次咁浪費，所以我就揀咗呢個啦。 哇，又好細心啦，係咪？ 好細心， 好細心，好細心。但屋企冇微波爐， 唔係可以用熱水嘅，佢都係啦，可以煲熱水嘅。 唔係，但呢個真係好細心喎，因為我而家成日做 gym 咧，我係長期肌肉酸痛。 係，我呢排都係，我都做 gym 呢排。 哦，所以其實你有需要 用嘅，一齊用咯。 你咪買二送一嗰啲，跟住多 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自己買開嗰啲咧。 誒，多咗盒喎，咁啊送啦。 係啊，哇！原來下一盒買平啲喎。 係咪㗎？ 唔係，呢個單獨買嘅。 喂，好正啊！真係，我依家係咪拆得㗎？ 可以，好啦， 飲下波成。 到我啦。今次呢個禮物咧，我真係糾結咗好耐買唔買嘅。 你細唔細心嘅先？ 好，呢個真係好貼身嘅，我覺得。我糾結咗好耐。我都有諗過，但係呢個 over 咗少少嘅。我真係買咗 M 巾。 嚇！真係㗎？ 真係買 M 巾。 真係啊！ 我真係買咗一。 好重咗喎！ 所以頭先我哋開麥之前，你喺度話啊，會唔會你買 M 巾？我嗰下 突然間 所以點解開始嘅時候忍唔住笑？ 你有冇想？你有冇有一下想嗌我做媽媽？ 咁又冇， 乜嘢都什麼事情都被看穿了。 但係個牌子啱咩？ 唔係呢個咧，其實係表達嗰個概念 嘅 啫。 轉頭你自己翻去用嘅， 好似你咁咩？你估？即係個概念就覺得能夠為另一半或者為一個女仔買一樣咁貼身嘅，甚至乎一個女性嘅用品，都會去買咧。我覺得係一種 sweet 嘅行為嚟嘅。 係啊， 我係表達緊呢一樣嘢。 但我細心到考慮到你第一次見面啊嘛。 係。 我好細心啊！第一次見面你又送 M 巾，好尷尬。 冇所謂噶，唔係所以我講呢個位就係嗱，這個我覺得送完你真係一定會記得我啊！有一個送 M 巾俾你嘅， 係你係咪？你係我唯一同埋第一啊！係 啊， 可以講得上啊！即係第一個，我想講第一次啊！ 當然我 hesitate 嘅就係好 creepy 嘅，請我嘉賓上嚟送包 M 巾俾佢，但係貼身呢個真係好貼題嘅呢一個。我本身諗住退而求其次咧，送嗰啲可能著高踭鞋，即係腳踭嗰時，係啦，好容易損嘅就買嗰啲貼啦。但係嗰啲太正路，我覺得 係啊係。 另一個女人記得你嘅話，我覺得係有時係要冒險一下嘅，搏一鋪咯，搏一鋪咯，真係。 喂，掂啊，真係， 你這個 喂，真 係 不得了啊！唔係，我真係會記得你啊，一世都 係啊， 係啊。 我揀咗呢個日用裝嘅，日用裝再諗嗰樣嘢就係你可以拆開佢隨身帶住，應急嘅時候用嘅。 哦，有分嘅， 有㗎，因為夜用裝你喺屋企嘅話，好少可能你會唔夠 嘅。好似好有研究。 係咯， 我有問過一下啲女仔啊。 我要重新了解你啦。 喂，好好啊，好啊，多謝。 買咗 M 巾啦，呢個日用裝。 係好嘢。 好啦，兩份禮物啦，兩個。 冇啦，我輸啦。 你覺得邊個會贏咧？禮物？ 唔係，其實咧兩個嘅禮物都真係，唔係你呢個敷墊， 係 即係都非常之真係有 用 嘅。唔係，同埋你真係好細心嘅，真係好細心。但係而係阿波勝呢一個咧，真係佢因為佢係第一個， 係啊， 喺我生命裏啊，成為咗我嘅第一個送呢一樣禮物俾我嘅男人。所以一定係佢。 你呢個豁出去，你呢個真係。 正如頭先心理測驗，我第一樣豁出去嘅咩？係自尊。我真係估唔到，真係呼應翻，真係咁巧，我擺低咗自己第一樣嘢就係自尊。 係喎。 真係冇乜所謂啊！呢一樣嘢。 自尊可以擺。 冇乜自尊可言啊！個人。 係喎。即係亦都證明咗，其實阿波勝追女仔叻過你啊。 都唔係嘅，我係諗呢啲即係屎巧嘢就係咯。但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女仔咁樣送，我覺得。又未必真的会咁 sweet 噶， 系啊，即我 你唔好扮作为一个女人去谂，你本身唔系一个女人就 你要谂下，如果我可能拍咗一段时间，你送有一件 sweet 事咯，但系嗰个第一次约会嘅时候，你送俾人哋嘅， 咁啊系，好啦，我收翻我头先嗰句，我见到你条气唔 系 好顺，我都讲， 唔系唔顺嘅， 冇理由嘅咁样， 你加封翻封，加多封利是，可能你会赢 啊，封利是啊， 希望你中意呢两份礼物啦， 好啊好啊，中意啊，多谢， 今日多谢填咗你 ，thank you。 他的啰嗦最听得入耳， 拒绝留心听他所说的故事。年轻的娃娃，我偏激又不智，终于跟他野蛮抗议，连被关心亦非议，怪我咬手指，似永长不高的小孩子，成熟方知这美意才是最大波子。如今看他多了一丝法令纹，才感到他给我的感觉真的很近，投在他的双眼，唯一的亲切感，回忆有他拖我双手去学行，成长至今跟最亲便那于接近，连被抱都不敢，何以有一丝的手震。 有田瑞妮的新歌啊，最亲啊，母亲节咧就送俾大家啦。 我嗰份礼物都可以咁样形容啊，叫最贴啊。系咪冇嘢好讲咧？ 今个礼拜你赢嘅， 抵赢啊，冇自尊啊嘛。 你嚟到呢个位，冇得唔俾你赢啦、 啊。多谢，承让承让。 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建制派石禮謙主持的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由于场面混乱，无法完成选举主席程序。秘书处下午发通告，法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将会在下星期二上午八点半召开，首项议程是选举主席。建制和民主两派议员今早在同一地点举行会议，双方互相推撞指骂，建制派两度尝试开会但不成功。石禮謙说，由于已经到了危险的情况，担心有人受伤，今日不会再开会。他说自己做了19年议员，从来未见过这么恶劣的环境。扶贫委员会举行高峰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扶贫是细水长流的工作，又说高峰会能够吸纳民意，并不是公关show，是不折不扣听意见做实事的平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致辞的时候说，在演绎贫穷线的时候，有人说政府越扶越贫的形容未必恰当， 貧窮線有時反映不到政府的協助。他說貧窮情況嚴峻，需要處理，但一定要客觀看情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政府提出撥款20億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但仍然需要等待立法會通過，不排除在通過撥款之前，關愛基金在有需要的時候會繼續資助興建過渡性房屋。數碼港對開海面有船隻起火，事發在上午近11:30，船主和多人報案指有船隻起火。起火的船上兩個男子由途經的船隻救起，他們獲救的時候清醒。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個軟雪糕樣本的大腸菌群含量超出法例上限。食安中心從旺角朗豪坊 Sweet Monster 抽取軟雪糕樣本檢測，結果顯示大腸菌群含量是每克280個，超出法例上限，已經指令即時停售有問題的軟雪糕，並要求徹底清潔和消毒，如果有足夠證據將會提出檢控。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炎熱，吹和緩的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天氣炎熱。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講隧道情況啦。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新鴻基中心，快線去堅拿道天橋方向比較擠塞，車龍排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近上橋位，而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西行去銅鑼灣方向擠塞，車龍排到海豐園。另外高士威道去灣仔方向近住銅鑼灣道一段亦都是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英皇道近永興街。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車多，龍尾星河名居。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龍尾在窩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在果欄。之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竹園的雅竹街因為有水管緊急維修，近住竹園道的一段雅竹街來回方向快線仍然都是封閉，經過的朋友請留意翻現場的指示。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停車熄匙不會釋出廢氣，又可以慳油，既慳錢又環保。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听了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我觉得天怡嘅妈妈系最快乐啦， 生到个女几的色。 我觉得子豪妈妈系最快乐嘅，因为子豪肥肥巴巴。 唔系、波城嘅妈咪先系最开心、生到个仔牛高马大，米饭唔会嘥嘛。 咁即系我哋三个妈妈都好快乐啦。 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嘛。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Ariana Grande, Seven Rings. Jason Mraz, Have It All.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the Backstreet Boys, No Place. I've been all around the world. Celine Dion, Ashes. 颁奖典礼已经圆满结束，立即登入 rthk.hk 重温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哇，崔杰同去完旅行系唔同啲，容光焕发啊！ 你都系啦，精神奕奕咁款啊！ 嘿，两个人去边有你同 friend 去咁过瘾呢？ 系啦，两个人去旅行系咪多数都会嗌下交咧？ 做 trainer 唔使攞自己嚟讲啊！ 咁你储住气，我哋礼拜六嘅时候同大家一齐讲下去旅行到底系培养感情啊，定系自掘坟墓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 时分崔杰同。周末有情人。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拜拜。 下昼时间3:37， 冇错啦！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听紧咁啊，提提你啦，而家咧都可以去网上面 Facebook、Instagram 都可以睇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咁啊已经有铺咗我哋头先讲紧一开始话我哋即系落单失败嗰个证据啦， 系。 跟住亦都有我哋少年波胜与百宝一，我同阿一嘅大作啊。 今个星期系呢个嘅清洁康乃馨啊， 系啦。头先听嗰就会大概知个发杯咩啦。我哋各自都有自己嘅。演绎啊， 系大家唔好净系俾 like 下边，即系留个简单嘅 comment， 话俾我哋知你觉得边个好啲， 同埋评下觉得画成点啦。 系虽然其实个个礼拜都系嗰啲嘢， 都系嗰啲啊。好，系啦，跟住另外田若妮收到嗰两份礼物之后感觉嗰段片咧，而家都 upload 紧上去噶啦，一阵间你就可以睇到啦。 好，今个礼拜阿波师兄啊，惯咗师兄， 惯咗添， 系啊， 波师啊。 波斯猫啊， 波斯兄 或者波斯猫啊， 声音叫超 好啦！你啊，准备咗条题目啊， 冇错，今日呢一个笨毒冰田想推介俾大家嘅呢一样，系咁多位男仔咧都可以考虑一下，非常之都几贴身嘅，真系生活之中一个事前嘅准备，等你去同一个女仔可能约会啊、食饭啊等等嘅时候，可能可以事半功倍一啲。咁究竟呢样系咩嘢咧？ 听下有 M 巾啊， 随身携带咪先巾， 有。咪先跟 ，short 跟，有听众有啲嘅意见噶， 哦系啊，佢哋睇到咧嗰张合照，咁啊女士嚟嘅应该，佢就话咧呢只牌子唔好用噶，另佢推介咗另一个牌子好用啲啊，佢话因为咧，同埋佢甚至讲 ，Angry 只系几日用啫，我应该送护垫俾田若妮，咁可以日日用。日日呵护佢咁样咯， 呢啲真系我估男士真系未必识嘅。咁至于牌子呢样嘢就个人意见啦， 更加唔识 啦。而且每个人有唔同噶嘛，系咪先？好，究竟今个礼拜你推介啲咩咧？ 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嘅系关你部电话事嘅。正所谓人靠衣装，电话靠 wallpaper。但是用一张点的桌面呢，反映紧好多嘢嘅。最直接当然就反映紧你鍾意啲咩啦。冇话啱定错嘅，你每日望电话多过望块镜，梗係揀让自己睇得开心㗎啦。而深层次啲就反映紧你想俾一个咩印象人哋。听落好攻心计，不过都係一个制造话题嘅工具嚟㗎。你试諗下，你约咗个女仔食饭，放咗个电话喺台面嗰度，咁一路食饭一路倾偈啦。突然之间电话收到 notification， 个 mon 着咗，你同个女仔好自然就一齐望落个 mon 度啦。咁个机会就嚟啦，但问题就嚟啦。如果我鍾意嘅系嗰啲日本女明星嘅话，咁究竟可以制造啲咩话题呢？你谂你啦，不妨试下放嗰啲好冇性格嘅风景相啊，又或者。放嗰啲懒系有意义嘅 quote， 嗰啲咩 stay positive， 又或者 success is a decision。Sorry， 我自己讲完都觉得有啲呕心，我收翻呢两个例子。但 anyway， 今日想推介嘅就系你要谂下，究竟你手机 wallpaper 放张咩相可以令到个女仔加你分？不妨谂一谂啊！今集笨毒兵团报告完毕。 我记头先一路听一路笑，有咩咁好笑啊？谂起啲咩啊？ 首先第一个，乜鬼系人靠衣装，电话靠 wallpaper， 又唔押韵， 特登噶啦，摆明 又唔系特别有嗰啲叫咩啊？ 咩啊？就系冇特 别，好有见地，又唔系零舍有见地， 就系乜嘢都冇嗰下先要攞出嚟，懒系有嘢啊嘛。 第二个。另外一个我笑呢是、日本女明星的。 是。嗱首先我哋要讲下我哋两个电话嗰、那个 wallpaper 系咩啦。 嗱我就有两部电话嘅。咁一部就攞嚟打机或者唔系打机嘅即系睇下啲小说啊睇下漫画咁样啦。咁另外嗰部就日常溝通用啦。咁、呢一部呢我而家手头上拎住嗰部呢内外即系因为咧，我嗰个牌子咧，我唔知系即系生果机系咪都系咁啦。Android 机咧就 lock screen 同埋入边嗰个系两个嘅 wallpaper 嚟、 哦，可以教嘅系啦。 系啦，咁即系我内外两个 wallpaper 啦，都系明日花。 睇下睇睇睇，望下你用边一张，睇下冇着咩嘅。 有啊，系佢好似对上嗰本嘅写真，定再对上嗰本写真嘅封面。 哇！见到呢张相都肚饿啊！佢喺度舐紧把刀，准备开餐咁嘅样喎。Lock screen 系啦， 跟住入咗去之后咧，就系佢喺介乎瞓觉同埋冲凉中间嘅状态咯，好似 系啦。总之都系贴身嘢啦， 系啦，好开心嘅会睇得， 系啦，明日花啦，系啦， 冇错。 好啦，咁啊，另外个 wallpaper 咧， 另外一部电话啦， 另外嗰部电话咧就另外一边嘅， 系反映咗你另外边一面。 首先出边嗰幅啊，出边个 wallpaper lock screen 嗰个咧。是火影忍者的女主角、 oh, 日向初田 是 是啦都是那句我叫她做日向朝田的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来了个朝字 而入面的 wallpaper 呢就是都是火影忍者的就是九尾狐啦、 oh, 至于另外呢有个 hidden 啊收得好埋的 wallpaper 呢、 oh, 是不是那些对话程式那个 没错啦就是 WhatsApp 的 wallpaper 啦、欸、我是用了都是用了明日花的不过这个就比较尴尬了这个动作 做个心心了 是做个心心在个心口有个心心之前有个 challenge 是 是 啦就是那个啦 咦咁睇嚟你是比我感觉属于刚才讲第一类即是总之我喜欢啲乜嘢我就放落去嗰啲嚟㗎喽即是你啱啱讲嗰啲好明显喺各大节目同埋成个香港都知道你嘅喜好就係剛才嗰啲啦 火影忍者同埋明日花啦两边可能间唔中会换下嘅有时有出过数码暴龙嘅不过机会唔大㗎 系、 哦、啦，咁啊，呢个系第一个啦。但系你啱啱另外提两个位咧，我都有啲共鸣咧，就系边度咧？首先第一个啲把鬼风景相啦，你谂紧究竟嗰张风景相系你影嘅，定系嗰个电话嘅 default？ 系啊，但系有时好得意嘅，当你自己影嘅时候，因为你想靓啊嘛，你又追求好似电话 default 嗰个感觉。 系啊， 咁啊影佢出嚟，究竟嗰样嘢系点咧？你系想好似 default 啦，定系点咧？定系你自己影咧？ 我有段时间个。电脑嘅 wallpaper 系用一啲风景相嘅，系、 哦、 我去行山嘅时候影嗰啲日落日出嚟嘅，咁 好似 OK， 我而家 default 嗰张咯， 多睇而家嗰个， 即系有个草地， 呢、這个唔系 蓝天白云， 系一个蓝天白云、哦，但呢张我就唔系好 default 嘅，即系冇嗰种预设嘅感觉， 比较 raw 啲嘅啲色泽，因为阿一而家影住个天， 你知我影相嘅技巧系几出事噶啦，咁啊最另外一个最后笑嗰个位系在于嗰啲 coat 啊。但系我就唔系好同意你嗰两个嘅嗰啲金句啊，好多咧都系用歌词嘅。 哦，系咩？我啲 例如系踏上这无尽旅途， 一系再把鬼啲咯，你自己咧自己打出嚟，用一张纯色嘅 wallpaper， 然后打个歌词，用嗰啲新世名体啊、标楷体， 系啊，打个歌词出嚟。你见过啲咩歌词啊？ 我好少见歌词、啊。 无尽我见得多嘅。无尽系即系都另外呢排都 hit 嘅、啊、方浩文嗰首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我见亲嗰啲咧都系嗰啲作状男或者作状女，差啲讲错嘢，嗰啲作状男或者作状女咧，佢哋系用头先嗰啲英文 quote 咋，即系每日咩每日都系新嘅一天，但系当然系英文啦。 Every day is a new day 嗰啲咧系啊 ，stay positive 系用呢啲嘅。咁我曾经我就用过嗰啲风景相啦，咁但係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冇意思嘅。 你而家係用咩呢？ 我而家用緊呢一个呢，哼，好话啦。咦、欸、你咁样嘅。 哦， 呢一个係一个手机游戏嘅角色。通常啲手机游戏呢佢会出嗰啲 为角色出嗰啲 wallpaper， 我就 download 咗佢官方嘅 wallpaper。 我哋转头就影我哋两个嘅电话 cap screen 或者影上去俾大家睇啦。明日花嗰个就尴尬啲嘅，大家自己 Google 揾啦。 你可以 OK 嘅都， 我、 嗰个 OK 啦， 系 一 个 都得嘅，舐刀噶咯。好，我呢个咧，每次啲朋友见到都话我好毒嘅。 系， 咁我都承认嘅，因为佢系一个虽然系动漫人物啦，但系佢衣着都几性感嘅。 系， 系啦，对脚好长嘅咁样，都系嗰句，你每日睇都要想自己开心啲啊嘛。 系， 所以咧，我之前摆个风景相系唔得噶，即系嗰啲地方你去过好有感觉，你再望翻个 wallpaper， 你觉得，你首先。我哋拎唔翻个感觉啊，因为相似都同实景， 我觉得系好唔系自己啊。 系啊， 即系嗱，火影忍者我见到，我觉得系我自己咯。 嗯， 系啦，虽然我唔系火影忍者啊， 嗰个一定系嗰个咩肥仔咧。 即系件事系，如果假设啊，假设我觉得我嗰俾个情景大家，如果你喺公司，你部电话跌咗喺公司嗰度， 系 有个其他部门嘅同事，例如五台嘅同事 执到， 执到。 系 好啦， 见到明日花好难。 见到明日花 同事啊，我嘅同事应该唔系啲明日花，我嘅同事应该 佢系明日睇明日黄花， 系啦，念一首诗出嚟， 系啦，佢哋唔系睇火影忍者， 系 佢哋睇忍者乱太郎嘅。 咁如果系一个即系四台啊英文台嘅同事执到入会啊，佢哋嗰啲通常外国人噶嘛。就唔会系呢一个啦。 但系如果 系 Jennifer 啫，唔会系明日花 系啦。Jennifer 系啦。 但系佢哋执到咧，行过嚟啊，我哋执到部电话系二台嘅同事，咁、然后可能俾一俾我哋啲同事一睇， 全部都知、 见到明日花一定知道系我嘅， 系 见到火影忍者都一定知道系我。如果你见到嗰个风景相，我鬼知系你咩？ 唔通系知道爸爸咁中意游学？ 系咯， 但系斌哥又好中意旅行，你又已经分唔到啦。 咁啊分唔到啦。咁所以咧，我觉得系要有少少叫做个人特色嘅， 系、反映紧你自己嗰个性格啊嘛。 系 系啦，咁我哋嗰啲头先讲咗啦。咁但系点解无端端会讲起呢样嘢？因为我近排睇咗有一个喺日本嘅研究啊，就系讲嗰啲女仔咧，啲女大学生啊，觉得呕心嘅男性手机嘅 wallpaper。 佢有几个类别咧，系觉得呕心嘅。我大致讲一讲，包括有你嘅偶像啦，你嘅 即系我中咗第一个啦， 第一个啦，动画啦， 中咗第二个啦， 美少女嘅角色啦，唔系美少女战士咁简单，系泛指所有嗰啲美少女，即系我头先嗰张啊。 咁其实我嗰个都系嘅， 都系啊，你都再中啊。 系啊，因为我火影忍者我唔系用翻个男主角嗰个嘅 wallpaper 嘅， 系、 我系用日向朝田嗰个嘅。 系啊，所以你系中咗呢三个啦， 三个都中晒。 第四个咧自拍，自拍通常你整蛊我部电话嘅时候就会出现啦，就会将你嘅自拍放喺 我 度， 自拍喺你部电话度。 系啦、啊，同埋、第五咧女朋友张相， 我有段时间系嘅。 可以簡單講講佢哋個 comment 嘅，首先講偶像就覺得因為佢好宅，係啦，呢個係呢個第一啦。第二動畫咧就係 好毒， 係啊，即係御宅族咯。佢話同埋因為普通動畫冇乜嘢好傾啊，即係佢成為唔到一個話題啊，女仔心目中。咁至於美少女角色就係嗰啲特別好突出胸部嗰啲二次元美少女就會覺得好，覺得呢個男仔嘅思想，咦，佢做咩咧咁樣？同埋覺得呢啲人咧淨係對二次元有興趣，三次元即係現實當中傾偈冇乜興趣啦。咁自拍就好明顯係自戀啦，同埋最尾女朋友嘅相咧，就係覺得呢種人係有啲娘咯。大概嗰個原因就係咁樣。係， 咁所以就如果想即係佢好似啱啱佢話齋想有話題嘅話，我哋就喺 wallpaper 嗰度揀一個可以令到女性有共同話題嘅 wallpaper 啦。 係啊。 好啦，而家俾你諗，你諗到啲咩？ 我會擺風景，把鬼風景，但係唔可以影得靚嘅，真心。你要可能你要影到有啲遊客喺度。 我諗啊，好啦，調翻轉諗啦。如果你嗱，即如果我哋投其所好嗰個概念啊，你要令到對方對你有興趣，咁你即用佢嗰個興趣去行啦。 係。 咁你見到啲女性佢哋用嘅電話 wallpaper 通常擺咩多咧？ 擺啲好靚嘅 BB 啦，外國嗰啲喎，唔係佢自己生嗰啲喎。佢话佢自己 Google 见到有个外国 B B 对眼好靓，蓝色咁样，蓝血人咁样，跟住就 download 落嚟摆喺自己 wallpaper。我话你识个 B B 啊？唔识啊，连叫咩名都唔知道。 你可以试下嘅投其所好，你可以摆个东方嘅 B B 咯。系啊，呢个第一，第二就摆啲靓仔咯。其实会， 其实个道理，你摆喺个女仔嗰度，佢哋都系拣呢啲噶。嗱，首先佢哋可能摆靓仔啦， 系即系等于我哋摆靓女一样。 系啦，可能而家摆有啲女孩子会摆一啲恶霸啦， 嗯， 系咪先？ 系 合理啊。亦都有啲女孩子，其实我识好多咧，都系摆一啲卡通公仔嘅，但系嗰啲卡通公仔咧就比较叫做 卡哇伊啲。 或者叫中性，系咪中性化 嘅 minions 咁样样啦？ 系啊 ，minions 啊，或者比卡超啊，即系呢类比较叫做冇咁大男女差别嘅一个动画喺入边嘅。咁当然亦都有啲系摆翻百变小樱啦、美少女战士都有啦。咁自拍亦都有好多女孩子摆自己自拍落去啊，系啊，摆自己另一半嘅都有啊， 一班姊妹嗰啲 朋友嘛，系咯。 啊，即系摆你咯， 系咯，就系摆我， 净系你啊，但系冇佢啊。 咁所以嗱，我觉得呢个调查就不是太合理嘅。 系啊，因为我睇完之后，我嘅感觉就系、是，其实你摆咩都死咯，好似即系如果你个人本身俾佢感觉呕心，其实你嗰个电话摆咩，其实都好难出事，咪都会出事。 我有谂过嘅，即系始终我有某方面嘅信仰啦。 嗯， 我谂过摆啲好洁净心灵嘅图片嘅、 啊， 即系一啲佢哋嗰啲 纯白色、 纯白色 最洁净 心灵。我有谂过摆一啲咧，佢哋嗰啲艺术品咧，因为其实我嗱应该咁理解，我唔系觉得我要有啲咩保佑啊，或者有啲咩啦，我系纯粹觉得喺宗教嘅嗰啲艺术品好靓嘅，即系例如一啲唐卡咧，即系佢哋嗰款嘅画工系好靓嘅，我谂过摆嗰啲落去。咁、如果试下，假设你系个女仔，你见到个男仔摆个唐卡，即系嗰啲佛教嘅画像喺度，其实佢哋都可以觉得系唔舒服，即系如果从一个女孩子嘅角度去睇， 你摆呢啲。 系咯，即系唔关个宗教事噶嘛， 系啊， 即系佢哋要 judge 你嘅话，系任何嘢都会觉得核突嘅。 其实系啊，系关你个人事。所以睇完呢啲调查， 我都系继续摆翻明日花。 我讲即系我攞出嚟讲，就系想话俾咁多位男士听，其实你个 wallpaper 你摆翻你自己中意嘅嘢得，真系唔需要理咁多。你话 俾咁多位男士知， 系 你嘅 wallpaper 系点唔紧要，你的 wallpaper 如何不重要，你的样子如何先至重要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听日就系母亲节，喺度我代表我是你的后援会同仁。亦即是我和波胜，祝咁多位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作为一个电台主持，冇咩叻嘅，最叻都是送首歌俾咁多位的母亲。提起和母亲节有关的歌，你可能会想起一些流行曲，例如 Beyond 的《真的爱你》，容祖儿的《世上只有》，还有尹子龙大哥好喜欢播的《念亲恩》。但是提起呢啲歌颂母亲嘅歌，究竟再元祖啲个级系边一首呢？嚟啦！呢一首歌相信大家由细到大都识跟住唱，但系又知唔知系嚟自边一套电影，系边一位主唱嘅呢？呢一首歌嘅歌名并唔系《世上只有妈妈好》，歌名系。妈妈好，来自电影《虎儿流浪记》的插曲，主唱萧芳芳小姐，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Thank you. 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 而家时间系3:57，系下昼，唔系夜晚。头先只歌喺度 loop， 系好似可以 loop 到母亲节完。你 feel 到？ 我估大家应该好少喺二台可以 听到呢啲咁怀旧嘅歌， 呢种曲风啊， 系啊， 系啊。但系如果唔系今日做节目，我都唔会知道原来呢一首歌系边位唱啦，嚟自边一套电影啦，同埋首歌原来系叫《妈妈好》嘅。 好好啊，学到嘢， 学到好多嘢啊！ 我真系感觉到听到啱啱嗰个感情，真系觉得妈咪真系好好。唔讲唔知道。世上只有妈妈 好 啊！ 好啦，呢个时候又系时候要公布我哋下星期嘅嘉宾啊！好，各位听众，下集预告。 Edgar， 你对阿一有咩感觉呢？ 好锡女朋友啦，因为一个访问当中，佢提咗佢女朋友应该三次，同埋佢系一个好 caring 嘅男仔啦，中意 plan ahead 嘅人嚟嘅。Hello， 我是 Aga， 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00至4:00，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我哋下星期嘉宾是 Aga 江海家嘅。 Yeah， 是啦，咁我嗰啲唔係重点嚟㗎，重点喺波星嗰度啊，我哋嚟啦。 Aga，你对波城有咩感觉呢？ 都系比较 soft 嘅一个男仔嚟嘅，对于异性，但系佢有无限嘅想象力啦。大家睇到佢嘅制成品，我嘅礼物。Hello， 我系 Aga， 想知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00至4:00，我是你的后援会。 开少少先，嗰、那个题目咧 ，Edgar 提出个题目系超级英雄， 冇错。你以为今个星期 M 根已经好劲啦咩？ 我话俾你知，下个礼拜啊，再底线啲啊，呢、這个人咧系简直系冇呢个嘅底线啦、啊， 系 冇呢个嘅尊严啦、 啊。我撇除咗只狼啊嘛，系啊， 佢系离谱到，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究竟佢下个礼拜系送啲咩超级英雄或者嗰份礼物系点样嘅话咧 ，Edgar 咧。 就一定要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系咁，妈妈好，拜拜。